可以你去到人眼处， 看此刻浮光掠影乱张轻烟，把你轻轻绕，轻轻绕的河脸簇拥柳枝桥，其实流不断的流，留下痕迹无数条，条条都指着全城源头的孤岛，留下了多少丝绢把你慢慢掉，慢慢掉的风华年少叫人熬，所以静静留得清，清尽所有的味道，我怎能不醉不歌落在水边笑， 只要落叶岸上树，怀中水我千年不留，不放眼远水 上，明天该直走还是转弯，有你就是方向。 一个人在镜子前，有个人在心里面，想那天你说的念一遍，最后变成念念数一整年，明明约好了三遍，给你爱吃鲜早点，时间看我带球鞋转几圈，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，你却微笑出现，阳光在你的眼，长长睫毛仿佛就是你影线，握你的手瞬间，别说爱的触电，只想多年朋友好久不见，

首歌叫做《快乐老家》，非常有地域风情的一首作品啊。随后会继续跟你听到的这首作品是一首翻唱，来自于两个女生翻自王力宏的《你不知道的事》。 蝴蝶眨了几次眼睛，才学会飞行。夜空散满了星星。几颗未落地，我飞行，但你追我真近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，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，碎了满地，在心里清醒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，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。是你不知道的事，我飞行，但你坠落之际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抓紧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。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，碎了满地，在心里清醒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狠下心，盘旋在你看不见的高空里。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 Thank you.

强，但都寂寞的心情，你把我的梦激怒， 爱的宝箱就是八零八，因为你让我越长越暖。 时间总慢点，天变亮，时间是好玩，转时都变了，两个人一起幸福长。 真是的，这首歌叫做《八零八》，随后会听到 Alpha 萧亚轩的《天使暂时离开》。说到萧亚轩呢，他是律动感非常棒的一位歌手，在他自己的音乐上面、他的舞蹈上面、他的动感的部分，都能够为你展现到他好像过人的天赋。当然，他不管是一些舞曲还是一些慢歌，同样都特别能够打动你。今天要听一下这首歌曲《天使暂时离开》。 我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，守护的天使只是暂时离开，当那个人朝向你走来，你抬头看天空的云彩，一定是天使美丽流泪的夜，思考未来，爱要多久才能释怀？你深爱的人最后却给你伤害，你像一个孩子迷失在人海。我相信有一天爱会回来，守护的天使只是暂时离开，当那个人朝向你走来，抬头抬头看的云彩，一定是天使美丽的安排。生的人终将明白，生命最苦是变化快，你说爱过的人否定了你给的爱，也否定了你对自己的信赖。我相信有一天 想你走。

难道注定这是我们要走的路？所有的苦痛让我为你背负，我的心为你停住，为你服，只怪自己为你执迷不悟。到注定这是我们要走的路，可不可以让你把我看清楚，别让我永远追逐，不再孤独，陪你度过一生的路，最真的幸福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0。 想和孩子学游泳，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，初学班、亲子班、私教班火爆招生中，专业的教学，优雅的环境，先进的净化设备，包教包会，办卡更有精彩优惠，3129-222，3129-333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5月5日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。中国人大网发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，其计划行政监察法将修改为国家监察法，预定于今年的6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议初次审议，修改个人所得税，制定房地产税法等列入了预备级的研究论证项目。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品牌日的批复，据批复，国务院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的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。国际方面，当地时间5月2日晚，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晤，讨论了在叙利亚危机背景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协作前景。此外，双方还讨论了朝鲜半岛安全局势问题。普京呼吁各方保持克制，通过外交周旋解决问题。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消息，为应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，印度政府上周宣布将暂停除食品和医药外一切对朝鲜的贸易活动。报道称，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

就在眼前，等待夕阳染红了天，肩并着肩许下心愿。 Yeah.

束，永不再分开。 尘埃。

说话的这首歌《说你爱我》，随后要继续听到来自曹轩宾的《你不在北京》。这首歌是歌唱的两个恋人之间的一些故事。有一个人可能离开了跟你一起所在的这个城市之后，在这个城市当中寻找他的踪迹的时候，会有万分的感慨。来听听看《你不在北京》，曹轩宾。 打包你的行李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，换过新的家具，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，难过就看喜剧，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，路过长春街西，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，若不在拥有二十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你喝的酒像是从未平静的喘息，这个是身体的 休息， 这个是呼吸的 锻炼， 这个突袭来的 努力， 这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这个人忘在 这 里，这个秘密在在这人海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是不是你。

惠州观光看房团报名电话：廊坊0316715530715530。报名截止时间5月5号，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胸口一梦想是雪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像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因为阴云散散，我们都来听了。 自由和我